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What if we left today? What if we said goodbye to safe and sound? What if we're hard to find? What if we lost the minds? What if we let them fall behind and they're never found? And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booth and the stars exploding, we'll be fireproof. My youth is yours, tripping on skies, sipping waterfalls. 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 My youth is yours, a truth so loud you can't ignore. My youth is yours. Start to drive. What if we close our eyes? Speeding through red lights into paradise. 'Cause we've no time for getting old. What if body, time, and souls? Cross your fingers, here we go. And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booth and the stars exploding, we'll be fireproof. My youth is yours, tripping on skies, sipping waterfalls. 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 My youth is yours, a truth so loud you can't ignore. My youth is yours. My youth is yours. 周日的傍晚，带着 Troy Sivan 的这样的一首 Youth 青春啊，跟各位说一句我回来喽啊， 好久不见啊， 哎，好久不见，感谢昨天郭 PD 这个替班救场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周都忙什么了。 忙家里边的事儿了啊，对，这个老人这边有一些可能事情需要兼顾一下。 对， 然后呢，我也就感觉到这次回来呢，好像暂别了几天之后，我有点跟不上，就是大家这种比如 DJ 之间的语言的沟通了。 为什么是 DJ 之间语言的沟通呢？ 哎，你看是吧？我今天这个上班前刚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收到艾科的微信 啊， 上来给我发了三个字：哈曼呢？ 不是，我先让我解释 一下。然后紧接着又给我来了几条这个字母的拼接符号，然后又来一个就翘课看个词语G 啊， 大家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我也不知道你发的给我的是什么，好吗？ 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前提，就是现在和思萌聊天，尤其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要碰运气，就是他经常会处在一个不在线，就是人不在线，手机也不在线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就想用符号把我炸出来？ 不，我现在是两路方式联系你，就是边给你打电话边给你发微信，你别管我那微信内容是什么。 怎么，我们又用这个九宫格也好，用这个全键盘也好，你用的是什么？啊，13宫格的 啊，对，就是需要两路方式联系到您。就是我想说，你是不是听不到电话的铃声？要是听不到电话铃声，微信应该能响一响吧？那就微信震它一下，就震，各种震。 所以你并不在意发的是什么啊，只要一直发，让我的手机一直震动就好了。 对， 嗨啊，好吧，就是有点跟不上这个，跟不上大家的节奏了啊。嗯。而且这次回来发现，包括有时候，因为有时候兼顾家里面，但是我也会看咱们群里面的一些聊天嘛， 嗯， 或者一些工作的一些交接等等。 嗯。 我发现从咱们上周的这个跟艺人的这个音乐加减法， 对， 合影看出来，就艾珂这边，这个有一个非常倔强的刘海是怎么回事？你说第一次跟火星电台合影，我觉得 OK，就可能当时造型是那样的。 不是那样的。 然后等第二次岛屿心情来的时候， 还那样。 哎呦，那一绺刘海啊，那个角度都没有变化呀。 就可想而知，你看我多不在乎自己的外形。 你是两天都没洗头是吗？一直坚持那个造型。 被你发现了。 嘿啊， 没有，开玩笑。就是什么呢？觉得因为这两天的工作确实过于繁忙，因为对接的一些事情啊，和艺人对接啊，包括咱们节目之前的一些准备啊，视频方面的一些确实没有考虑那么周全。然后视频我就觉得说，那呈现我们艺人的这个状态，他们呈现的完美就够了，对不对？我想他这个镜头的切换应该不会到我和白洁这儿很多，没想到大量的镜头。 那是，我都以为是咱们这边后期的修图的老师专门把你的这个头裁出了一个这个标版啊，每一期的艺人合影都要贴着一张。 我们可以把这张那个合影的照片发在群里。 对，你要发两张，对，让大家找共同啊。 妥死了，这张照片真的好丑啊！ 哎呀， 你知道我发现，因为我们的后期老师已经就帮了我很多忙了，然后给我们拍完照片之后，还进行了一番这个后期修图，我能看出来有修图的痕迹， 是吗？ 然后我就把这张图呢保存下来之后，想通过自己的手机看能不能弥补一下，发现哎，美图秀秀现在有个功能，补发。 哎呦， 但是我不会补 啊。是吗？哎呦， 所以发上咱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有一些足智多谋的朋友们可以帮我 P 一下图， 帮你修一下图是吧？ 哎，对， 嗨啊，好了，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在今天 Ice Cream 的组合再次上线，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珂。 对，提醒各位啊，今天我们也是这个临上直播之前看到这个建外大街这边已经陆续飘点小雨了。 对，天气预报显示呢，北京今天的晚上包括到明天都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大风强对流的天气，请注意防雷避雨，包括驾车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 对，在接下来一周呢也是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啊，而且根据这个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在9月17号之前，北京这边这接下来的4-5天都是以阴雨天为主的，所以想见到蓝天白云大太阳恐怕还需要等点时间了。 那在这样一个非常阴雨连绵的天气之下，我们应该听一首比较嗨的歌曲。什么歌呢？ 这就是你准备的吗？ 啊， 来自于佳韵的这首。 不是啊， 谁说的？这不都来了吗？ 啊，吓死我了。所以今天这个天气我觉得特别适合听一下于佳韵这首翻唱的歌，接下你的云，是来自当年黄国俊老师的作品啊，也伴随着当年这个风云雄霸天下，也让我们唱和起来。 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念了。心是透明的，因为我不想隐藏了，因为决定爱你了，所以你别再怀疑转移的。 今后要选择，你仍是唯一的。听着这一首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刚在听于佳韵的这个版本啊，其实我想起来了，还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女生有没有玩过啊，我们会在那个学校周边那种小的文具店会卖各种那种影视剧的小小的玩具周边嘛。当时风云雄霸天下，我们男生特别喜欢收集的就是什么雪隐刀啊，绝世好剑，那个时候还专门学了一下是如何辨别绝世好剑的真假版本。在那个剑柄上要有三个点儿啊，不知道大家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生活的体会啊。 没有、就是我们可能更关注其中的一些剧情的变化 啊， 比如说其中他们要是和谁 PK 了，这事儿我不太在乎。因为什么就是风云雄霸天下这么一个充满了武侠气息的题材，然后有这么一首很柔情似水的歌火了起来，就证明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哎呦，合着以前这歌是背在这儿是吧？那我今天你这关是不是也不好过呀？ 我 好像夸了我自己、 啊、我还是美人啊。真行、哎、你不是刚才吐槽我说那刘海不是很好吗？ 对，我琢磨了一下，可能是不是你没充会员啊，充了会员之后好一点啊。大家去聊天室里面可以尽情所图，看到的是上周我刚刚就是微微吐槽他一下啊、就是我们跟最近的这些音乐加减法来到我们这里的艺人们的合影。 对， 大家这个喜欢 P 图的，这个美工比较好的老师们请各位上线啊。 妈呀，我现在看了一下这两张图片，真的是哎，我偶像包袱果然没有。 是吗？ 啊， 没有，这个其实从侧面上也感觉出来，其实你挺白的 啊。 啊， 挺白的， 额头那个脑门挺白的啊。 所以今天就要看大家的这个才艺了，就是能不能帮我就弥补一下我这刘海当中这个残缺的发际线。 嘿啊， 能如果要是帮我弥补一下，可以就是通过我们听听 FM 聊天方式，或者说关注一下九七四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来发来图片。 对啊，然后呢，在今天周日本来说是这个我固定的话术要准备说这么一句，接下来重磅有请王牌 band 弹唱 vocal。Echo Goodbye 的，但是今天没有 啊， 为什么没有呢？我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一整周其实大家都在感受到这个现场 live 不插电的版本， 对， 然后音乐人们啊，他们这个真的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贡献了很多高质量的音乐作品， 没错没错。 今天又是周天，对吧？然后大家比较放松的一个时机，然后今天又是下雨天，大家情绪又比较敏感，就不要让我再回一首歌了。 我明白你的，我特别理解你，就是这周大家已经听到了很多比如弹唱的这种所谓的天花板了，对吧？艺人们，对，就不要有这种情绪方面太跳水的环节了，对吧？ 毕竟明天后天还有吗？ 对啊，这个期待一下，我们音乐加减法从这个7号到14号之间啊，也是会有各路音乐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卡，在娱乐最王牌 是 陪伴各位的这个下班路上。 对，明天是孙颖，后天是赵照， 然 后分为两天呢，你都能听到他们的现场弹唱。 对啊，其实今天还有好多精彩的内容，包括最近看的一些影视方面的东西，推荐给各位吧。随时跟我们互动吧。来，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由艾科来准备的。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就强烈跟我说要播放出来的。 对，这首歌叫 Slim Sear Girl， 太适合今天的天气播放了，也是在发生在雨中的一个故事啊，来自 Mono， 他们是受到那个 Cool Jazz 的影响，所以你听这个歌，我其实特别想保留一下前奏，没事来听吧。 Thank you. 现在听坐在车里美极了。 嗯， 叫做 Slim Thayer Girl， 来自 Mono。 喜欢的朋友可以把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了。 对，我已经把今天的歌单用非常质朴的方式发在了我们的聊天室 啊。嗨啊，是我们制作的非常质朴啊，就是有一种怀旧的气氛萦绕在我们的眼前啊。 毕竟我们现在都还是在用 CD 推歌。 对啊， 对吧， 我们可能是就是全国当中少有的音乐电台还在坚持用 CD 为各位，对吧，传递好音乐的一个电台。当然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嘛。 嗯， 而且在这周呢，我们其实还回顾了好多新歌测评，对吧，比如说像这个有淘宝计划，有张杰、吉克隽逸、小宋佳、徐佳莹，还有黄老板啊。 嗯， 当然不是那个开场的黄老板啊，是这个 Ed Sheeran 的新歌。 哦，开场的黄老板是谁啊？ 皮革厂嘛。好啊，就说到这儿啊。 好冷啊，你现在笑话越来越冷，别讲冷笑话， 对，别讲冷笑话。对，来回顾一下在本周娱乐最王牌都测评了哪些新歌呢。 淘宝计划向我们投来了一个惊喜，魁伟已久的他们呢发布了时隔十年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回到海洋，从夜空转向大海，他们开启了新的征程。 来自张杰的新歌仿佛昨天，也是音频和 MV 同步上线了，这也是全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第二首跟大家正式见面的歌曲啊。而我非常期待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文字统筹是由新加坡的词人小韩来担任的。 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那些一起冒险冲破的极限，回想昨天，但可别忘了继续往前，我们重聚的那天，依然发现默契如一不变。 用自己的方式，凭借自己的力量，做最尽兴的自己，这就是杰克隽逸的新歌《尽兴》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核。拒绝任何狭隘刻板的标签，以自我的名义给每个音符注入独立自由的意志。 来自小宋佳，我的房子不够大啊，这也是以房子为意象，在旋律的牵引当中缓缓打开心扉，跟随内心的指引呢，一段藏在心里辗转波动的历程也随之展开。 房子不够大，亲爱的你去哪？你快回来吧，打着伞站在阳光。自从我和我的时间路过你，就再也回不去。 全新的创作单曲《雏形》，创作的动机也非常简单，就是拿起吉他随意哼唱，哼出了这首新单曲的《雏形》，也是一首很简单的歌。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说，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 嗯，谁的？ 哦，徐佳莹，拉拉。 Ed Sheeran 的 Shivers 新单发布啊，官方 MV 是同天上线的，这也是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确定了啊，在今年的十月底全球发行。那么我们期待他在专辑当中的更多好歌。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OK， 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节目当中，除了回顾了一下本周这些新单曲啊，期待一些他们专辑当中剩余的歌曲陆续放出之外呢，啊，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9月12号也是很特别的日子。 嗯， 对，是张国荣先生的生日。 对，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一首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坐在车厢里来聆听，是来自张国荣哥哥的这首歌。 对啊，《风再起时》。选这首歌曲也是因为啊，之前也有过朋友提到，说当时呢，在这个所谓的告别的时候，好多人也是在道路两旁忍着眼泪，没有，就是可能是用鼓掌的方式来欢送的，就是因为歌曲当中有一句歌词是希望用掌声来欢送我。 我觉得最美的记忆就是时隔了这么多年，其实还会有人一直在每年不断重复的去记得他，然后放他的歌。 没错没错，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间送给这些依旧还喜欢张国荣先生的朋友们。风再起时， 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已过，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天边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的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仍没有一丝悔意。 本节目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您正在收听的

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本周综艺导览。 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二次公演结束，张琪、白举纲演唱《悟空》，戏腔演唱让张琪圈粉无数。 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为人为事，生死无关，善恶不是真假界，尘缘三聚不分明难。 赵文卓、尹正、Ricky、李想、李云迪演唱《大艺术家》，赵文卓说唱被评价像朗诵。 街道办事处 都是我 homie， 街道办事处 是个大家庭， 街道办事处 为你谋福利， 街道办事处 哥们照顾你，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主持公道，光明磊落，街道办事处不怕入侵，街道办事处文艺复兴。 你们说他不懂事，他是疯子，艺术家不知道其实不能成为重视。今年33分，手机加盖公司，在给自己发工资，爱与和平就是宗旨。感谢街道办事狐狸的兄弟，包容他的暴躁和孤僻，拉萨姆兵的树影笼罩胡同，是否能承受人性美好和丑陋一笑真人秀。 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尽情创作的爱无价。Wake up，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如此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Go get it, go get it， 热爱中没能让维纳斯诞生。 盖周岩、林晓峰、谢天华、Bridge、陈小春、梁汉文共同带来《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燃爆舞台。 别哭， 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相当于是在这条音频当中把在这周啊公演几遍就是能够听到的一些片段都给还原出来了啊。 对，可惜我现在还没有看，我只看到了悟空那个片段。 对，张琪的戏腔嘛。 对，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之前还圈粉的哥哥有很多，就是在没有公演的时候，就是什么言承旭啊，什么，大家就是回到了就是当年看偶像剧那个时代。 嗯， 那现在所有的哥哥里面，我只喜欢一个， 谁呀？ 赵文卓 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你知道吗？我 街道办事户，哼，仿佛看到了二十多年后的我啊，就是， 我觉得他超可爱， 对， 他有种就永远一脸正气，然后你就觉得跟他说话就方圆几里之内啊，就没有人敢造次。 哎，对对对啊， 尤其在舞台上呈现那个方式，哈狗帮 MC Hot Dog， 其实他们是一个比较街头文化，很浓厚的。一个艺人嘛， 对对对， 但是在他面前就变了一个小学生， 就是一切啊，这个大咖们在赵文卓大哥的带领之下啊，仿佛都找到了组织一样，感觉啊，找到了这个，对啊，抱拳的感觉，真的很可爱。而且这一届的哥哥们发现，就是大家已经不再从什么唱功啊、改编呐、啊，从这个角度不再去看了，更多的看的就是他们私底下那种很开心的花絮， 对， 哥哥们很可爱的一面， 对 对。所以我觉得赵文卓这一点让我特别想起当年他拍的那部《金玉满堂》， 哦， 啊，那部电影也很经典哈。 对对对，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就是搜索来他的一些短片来看一下，包括他最近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一些舞台的表现。 对啊。 啊，我们刚听完了这些都是各有特点的，我觉得还有一首歌就是要诚意跟各位推荐的。 什么？ 广东话的说唱，我觉得陈小春真的拿捏得非常好。 哇， 往事只能回味，来听听大湾区的哥哥们。 昏暗灯光映射在外面旁，留声机的余音依然在条走廊，有时独处回忆起路时光，经历的风雨浪如今使我强壮， 每次离别一啖一啖灌下烈酒，都是为了下次有更好的聚首，有好多说话来不及讲出口，送上最好祝福，日后见了老友。 有时深夜瞓不着，为了一个人走过几次低谷，相信剩下一个崩，这条是必经之路，能抵到男人，无论爱我定恨我的，我都杀过冧。 秒针剔剔剔剔走，思绪不禁跟住游，各种点点滴滴如喷泉涌上心，如今细细品味在我脑海回甘。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过来像是傻子在让我感动，那一年我们干所有干梦，后来没钱为了很远，没忘记那天你伸出了手和你递过烈烟，说真的兄弟在今年经历，外面的世界很美，但没我想要的空气，稳住让思绪怀念，但不能走远， Keep my heart， 爸爸是我们新的头衔。 从来没有忘记过去我们两个创业，相比现在过去其实我们还要爽些，这份给我装切，你兄弟我强烈，我们的辈子要像灯火熊永远绑切，你在北京我在重庆，千里之外，两个娃儿现在拥有了下一代，你友情不断挥发，都像苏克贝塔，你是我的长剑，我都变成你的盔甲。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也已经沾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在那地我给你留了灯，麻烦你快递点，我等不到，哈哈。 兄弟你在那地我给你留了灯，麻烦你快递点，我等不到，哈哈。 还没到去的机里， 想要说点什么，如何起笔，会去找到我们的回忆， 忘了时间多久我们都没去， 柴米油盐酱醋茶， 当时在这段视频就是放在我们综艺上之后啊，就好多人就把那个其中张智霖的一段这个跳舞的片段找出来了，穿着一身这个白色的西服很帅气，然后呢跳了一段这种很怀旧复古的这种舞蹈，而且致敬的是曾经的这个影视当中的经典的桥段嘛，好多人就说哎呀体会到了袁咏仪的快乐， 哦， 还有那个身姿摇曳的是吧，然后袁咏仪还专门发微博说不行这快乐其实我也没有体会过。 就是说其实这一次综艺让大家都重新360度认识这些哥哥们， 那是的， 无论大哥哥小哥哥们， 对， 就是当年也是带给我们很多影视剧当中很多精彩的片段， 对， 尤为的要感慨一下，就是他们这几位就是保持身材保持依然很好， 你看看 没有油腻， 对啊， 很清新， 嗯， 到现在还是觉得说这个业务能力非常强， 嗯， 业务能力又要说您了 啊。 赵恩洲大哥想必现在应该出现在我面前了吧？ 感觉这个有点评委老师上线了啊！对。大家有什么最近看过的好玩的综艺啊，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呢，持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分享一下。 是的 啊，说到这儿，我这两天还看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厉害啊，非常牛，要竖起大拇指的。 什么？ 就是被评为被好多啊后来的网友们评为这个国产恋爱综艺的天花板。这个节目叫做 这么高 牵手爱情村。你知道这个比起咱们去年共同追那个叫什么喜欢你我也是，对吧？ 心动的信号。 对，就类似于那样。比起这种，哎呀，他们简直就是弟弟们。因为这个剧最牛的地方在于它完全没有剧本， 哦， 全程真实。但你知道真实在综艺节目里面意味着 尬， 尴尬。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尴尬呀，简直是承包了最近大家的快乐。 是吗？是吗？是吗？是吗？ 对，就是 可以去看一下。 对，2015年的综艺啊，大家可以想看的话去哔哩哔哩啊考古发现一下，叫《牵手爱情村》，里面有些，比如说像那个，他给了一个设定是7天之内，就是男女嘉宾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子里面，然后呢，就是可能互相这个双向选择呀、约会呀、吃饭等等，啊，有男生就上来放出豪言，说7天啊，我用不了，我基本上这个4-5天就能拿下。 哇！ 结果一个都没牵上，哎呀，看着结局真的是让人大呼爽快啊！ 为什么是牵手爱情村，而且没有剧本？难道就是让他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他就会给一些，比如说正常的设定，比如说今天这个环节是我们这个男女互表心意的环，哎，对，不是，嗨、哎，人家只是选了一个有山有水的环境。 哦，好嘞，好嘞、 啊。其中你说到这点很好，就是有水就要，比如说泛舟、划船，对吧？很浪漫。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嘉宾，就是遭遇了3个男嘉宾同时选她。导致整个船超重，没有办法驶离岸边的尴尬境地。啊，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牵手爱情村》。 对，好像这两年特别流行这种观察类的爱情综艺。 嗯， 然后就是第一季出来那个心动信号的时候，确实还是吸粉无数。 嗯， 后来就好像说话不是很大了。 是的。 然后尤其是请来一些什么爱情观察员，谁都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解读这些都有。 谈没谈过恋爱的都有是吧？ 对，就是觉得大可不必 啊。 就尤其到那个观察团的时候，我会快进。 我应该给一个这个恋爱纯享版， 对 啊，或者是这个尴尬的环节纯享版。 对，你看我们披荆斩棘的哥哥是不是得有纯享版？ 对， 就一到主持的环节，快进 啊！嘿啊，还好没有趁人家这个演出唱歌的时间快进啊。 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希望我们快进一下，赶紧听歌了。 来来来， 推荐一下 Eminem 的一首歌吧，《Mockingbird》知更鸟。这首歌呢，也是陪伴了我很多年第3首歌。陪伴了我上高中的这时代。其实很多人喜欢 Eminem 呢，我觉得是喜欢他歌词当中唱的一种精神元素。 嗯， 这首歌是唱给他自己孩子听的一首歌，就是你不要怕，不要做一个嘤嘤怪，就是当你难过委屈的时候不要担心，老爸在你身边。 Yeah, I know sometimes things may not always make sense to you right now, but hey, what daddy always tell youStraighten up, little soldier. Stiffen up that upper lip. What you crying about? You got me. Haley, I know you miss your mom, and I know you miss your dad when I'm gone, but I'm trying to give you the life that I never had. I can see you sad, even when you smile, even when you laugh.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Deep inside, you wanna cry, cause you're scared. I ain't there. Daddy's with you in your prayers. No more crying, wipe them tears. Daddy's here, no more nightmares. We gon' pull together through it, we gon' do it. Laney uncle's crazy, ain't he? Yeah, but he loves you, girl, and you better know it. We're all we got in this world. When it spins, when it swirls, when it whirls, when it twirls. Two little beautiful girls looking puzzled in it.Days. I know it's confusing you. Daddy's always on the move. Mama's always on the news. I try to keep you sheltered from it, but somehow it seems the harder that I try to do that, the more it backfires on me. All the things growing up is daddy that he had to see. Daddy don't want you to see, but you see just as much as he did. We did not plan it to be this way, your mother and me. But things have got so bad between us, I don't see us ever being together ever again, like we used to be when we was teenagers. But then of course everything always happens for a reason. I guess it was never meant to be, but it's justSomething we have no control over, and that's what destiny is. But no more worries, rest your head and go to sleep. Maybe one day we'll wake up and this'll all just be a dream. Now hush, little baby, don't you cr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Stiffen that up, pull it up, little lady. I told ya, daddy's here to hold ya through the night. I know mommy's not here right now, and we don't know why. We feel how we feel inside. It may seem a little crazy, pretty baby, but I promise mama's gonna be alright. It's funny, I remember back one year when daddy had no money. Mommy wrapped the Christmas presents up and stuck them under the tree and said some of them were from me, cause daddy couldn't buy them. I'll never forget that Christmas, I sat up the whole night crying cause daddy felt like a bum. See, daddy had a job, but his job was to keep the food on the table for you and mom. And at the time, every house that we lived in either kept getting broken into and robbed or shot up on the block. And your mom was saving money for you in a jar, trying to start a piggy bank for you so you could go to college. Almost had $1,000 till someone broke in and stole it. And I know it hurt so bad it broke your mama's heart. And it seemed like everything was just starting to fall apart. Mom and dad was arguing a lot, so mama moved back on the Chalmers in a flat one bedroom apartment, and dad moved back to the other side of 8 Mile on Novara. And that's when daddy went to California with his CD and met Dr. Dre and flew you and mama out to see me. But daddy had to work, you and mama had to leave me. Then you started seeing daddy on the TV and mama didn't like it, and you and Lainey were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it. Papa was a rolling stone, mama developed a habit, and it all happened too fast for either one of us to grab it. I'm just sorry you were there and had to witness it firsthand, cause all I ever wanted to do was just make you proud. Now I'm sitting in this empty house, just reminiscing, looking at your baby pictures. It just trips me out to see how much you both have grown. It's almost like your sisters now. Wow, I guess you pretty much are. And daddy's still here, Lainey, I'm talking to you too. Daddy's still here, I like the sound of that chair. It's got a ring to it, don't it? Shh, mama's only gone for the moment.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在今天说一说你本周啊发生了一些好玩的事情。我就看到一条留言啊，就特别好说， 你说 评价非常中肯啊， 评价什么非常中肯？ 这个、用户1244说的，说哎，刚那首英文说唱蛮有趣的哈，啊，像山东人说英语，啥懂人。 是刚刚说那个赵文卓那段吗？ 什么、啊、说、 oh, Mockingbird 的呀？ 对，说你喜欢的这首歌 Mockingbird 像山东说英文吗？ 你看看是吧，怎么办、啊、放学别走啊。 Eminem 可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 rapper。 嗯嗯，回来问一问他， 不允许你这么说他， 发个微信问问他有没有那边的血统。 我们可以说一下他是兰州人方言、啊、 可以问问他这个大葱怎么吃啊。 开玩笑开玩笑，我看到我们有平台这个叫 SkySky 发来信息，他说这个有一个狼牙音乐嘉年华好像就是现在正在购票当中、嗯、 对， 然后分享了一下这个购票信息的一些方式啊，然后其中有一个10月2号、10月3号、10月4号都会有一些演出的表演，有你非常喜欢的那个 Rustic， 哎，我很喜欢、嗯、很棒啊， 对，还有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声音碎片、嗯、还有杭盖乐队等等等等， 包括你们老乡低苦爱嘛、嗯、 对对对对对，还有谁，还有不速之客也不错、 嗯、 麻原诗人、翠梅乐队、赵赵和朴树都会出现在这次狼牙音乐嘉年华当中。 对， 如果喜欢呢可以去登录各大网站搜索一下他们的这个购买方式。 嗯， Sky 这边就说了是专门冲着朴树去看的啊。 啊 Rustic 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的主唱啊，我们这乐团就是一 legend， 就是一 legend 啊。 你不觉得哎他还挺朴实的哈， 他朴实到极致，就是一种我觉得高雅 哦， 可爱， 也是也是、哦、没毛病。就如果喜欢他们现场可以去感受一下。 嗯， 就是我是从月下的二的舞台上面认识了他们 Rustic， 没错没错， 是吧，然后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然后从一而终的一支乐队、 嗯、 像很多乐队从地下走到地上面这个阶段呢都是比较艰辛，然后包括能上综艺节目的大部分乐队其实都是有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 是的， 然后自己的经济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嗯，对， 啊，也是专门去从事音乐制作人或者音乐人这个职业了。但 Rustic 就不是啊， 嗯 ，Rustic 那个主唱他好像不是看重这个金钱方面， 人家就是玩的就是一个气氛， 就是精神很重要， 没错没错、嗯、啊，就是这个团魂啊， 厉害。 来吧，今天本来说这个 要弹唱的环节暂时放到下周日跟各位见面 了、嗯、对对对， 但是没有弹唱依旧能够推荐一些好歌给各位。 对，比如说泰雅在泰雅这首歌曲叫依赖，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弹唱这个环节和大家来分享。 嗯， 当然今天就是认识一首歌，不是 goodbye 的 song 了。有的时候你在相遇到一个人，哪怕你们俩的这个感情已经走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部位这个地段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还是久久不能忘怀或者不能放手，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时间太久了，让你们彼此有了一种依赖的习惯而已。嗯，蔡健雅依赖。 关了灯，把房间整理好，凌晨三点还是睡不着，你应该是不在，所以把电话挂掉。在黑暗，手表跟着心跳，怎么慢它停也停不了。我应该只是 刚才没好意思打断艾科啊，很想问问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部位在哪儿？ 走心了呗， 肋条呗， 走心了。没有开玩笑，就是有的就是这种 不是部位，那是地段，几环呢？ 一种两个人的情感阶段， 依赖，我很依赖我的搭档。 不到你对爱已不再想依赖，朋友们给我的安慰都是同样的一个话题，我一定要变得更坚强，说简单。 你看，我就看到 Mr. 梁赶紧给你救场啊，说不是普通肋条啊，鸡肋。 妹妹，就是你今天我们不是应该 goodbye the song 吗？ 嗯， 所以今天不能 goodbye the song 了，就这个板块叫做 goodbye the partner。 我理解啊，就是用这首歌还是专门包了一个梗，对，让我们给破了。 不再想依赖，虽然无所谓写在脸上，我还是舍不得让你离开，虽然闭着眼假装听不到，你对爱已不再想依赖，你对爱已不再想。 一首非常适合在可能傍晚一个人静静来听的歌曲。 嗯，刚才说的那个梗之后呢，好把好多人说饿了。 嗯，嘿啊， 肋条。 好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娱乐最王牌，在稍后呢6点钟，我们也会持续回归啊，就是大家可以随时在97次最王牌找到我们。 嗯，不要走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养车了吗您呢？

来自啊，本来开口特别想说逃跑计划 啊， 后来觉得不对啊， 对， 果味 VC， 补补营养啊，这首歌曲《日落》啊，这知道。可能这个时间点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到一点点吧，今天有点阴天，未必能看到太阳啊。刚才也说到了，可能要再等个四五天阴雨天气过去之后，可能在北京才能看到这种晴空万里的状态啊。 是，所以听这首《日落》来自果味 VC 的歌，行驶在鼓楼的朋友们应该感同身受，代入感极强。 哎啊，说起鼓楼了，那应该再跟一首赵雷的歌，找一找那个公交车呀什么的，都是一些很标志性的啊。但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是一些外地过来的朋友，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周六周天两天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包括不一样的剧。 嗯， 你刚才分享那个《牵手 爱情村》， 对，然后我看了几个片段， 嗯， 我就神吐槽， 嗯， 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种就是神评剧的那些，就是解说， 对， 带解说的那些， 带解说带剪辑的， 对， 就把那个最精彩的部分给你剪出来了，是吧？ 嗯， 谁说自己脚趾头抠不出来一个别墅呢？那是你没遇到综艺节目的天花板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整体的呈现的一个画质氛围。非常接地气儿， 嗯， 你就觉得好像自己用手机拍出来的一样， 是不是调色很高级？ 是，然后又觉得说，好像每一个嘉宾真的是他们那种很质朴的感觉，就像自己家的二舅去参加了一个相亲节目。 哎呀，终于能看到， 推荐， 对啊，反正大家就是各种平台吧，好多朋友也在聊天室里面分享出来了，大家可以去索取来看一下《牵手爱情村》，希望能承包你最近几天的一个笑点啊。 对，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办公室也在疯狂的探讨一个电视剧，叫做《扫黑风暴》。 嗯， 昨天热播剧《扫黑风暴》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根据数据统计呢， 《 扫黑风暴》以超过46亿播放量收官，成为腾讯视频近两年以来男性剧用户量最高的剧。 嗯， 也是2021年这个平台最受用户喜爱的一个剧集。 对啊，这个爆款剧的成功也是有原因的啊。 啊， 就好多朋友看完之后也都就是互相交流，说这个剧本过硬，而且是这个全员的演技在线， 嗯， 包括细节的制作等等啊。因为这部剧的成功呢，像这个吴越呀、王志飞呀、刘奕君等演员也是这个备受赞誉啊。 对对，而最近刘奕君的儿子刘怡彤也在剧中子承父业了，扮演了一位警察。这部剧叫做《双面神探》，是由林宇申和刘怡彤共同主演的。这两个人在剧中扮演的是一对刑警师徒，就师傅扮演的是那种很高冷的角色， 嗯， 徒弟是话痨。 哟，怎么走了一种感觉喜剧加探案的风格？ 这不就我俩吗？啊，我高冷，你话痨。 哟，我没想到这个啊，我的搭档不仅有的时候眼神不好啊，看人也不是很准。 我真是就我说出精髓，你没发现吗？ 嗯， 对啊， 就是那在你这儿话痨就是话少的意思呗，啊，少的可怜。 所以这种尬聊的方式啊，还是需要大家继续延续下去的。 对啊，但是我们 Ice Cream 也是持续会上线的，因为刚刚也看到了，聊聊本周开心的事儿嘛，好玩的事儿， 嗯嗯， 不少朋友呢都在这个聊天室里面说，这个环球影城马上要开了， 嗯， 最近也可能要去了，很开心，因为你能看到很多，比如自己在影视剧当中的一些经典的 IP 嘛， 嗯，小黄人， 对啊，小黄人啊，包括哈利波特啊等等， 嗯， 然后下周呢有时间啊，我跟艾科这边也会找机会去体验一下， 对， 啊， 我们尤其会在下周六或者周天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某一些视频的片段或者一些音频的分享。 对啊， 嗯， 如果说最近没有时间去，但是需要我们帮忙就替你们打卡一些地方的话啊，可以随时在聊天室里面告诉我们。 对， 比如我就很开心，我就很期待的是想见见威震天。 哦， 据说他才是真的话痨。 话痨， 对啊， 真的，而且就是句句话都有梗。 哎，我就看看艾科在他旁边啊，谁能笑过谁？ 跟他唠一下。 对。 花掉我浮躁的心跳，因为有闪亮的心灵伴着美丽样貌，因为你独一无二，做你自己从不仿照，激起我内心浪潮，就算在开始我真的没想到。触碰到你最真实的感受，哪怕爱对于太多人来说像沙漠山丘，别担忧，我会用最耐心的姿态拥抱你，保护你，照顾你到永远，不论任何关头。 我多少爱情都苦，你不过是借的洪流，都多么轰烈，却不只不过曾经的拥有，但我却那么坚定，为你奋不顾身前进。哦哦哦哦哦 你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骄傲与浮躁，只为让你看到我有多在乎你 你伴着你会是我最美的憧憬，很透明别否定我，都关于你和我，就算曾比和多，不愿万彼此隔膜，宁愿内心受折磨，不愿妥协，互相伤害带着后悔，就算在一半坏在我们的周围。分是跟你的天地很真实，整治也诚实，让你我沉迷于甜言蜜语，爱的记号像气泡激荡，像心跳加速跳跃，星空在遥远，没有你光芒也都千篇一律，内心也漆黑，我遗忘了我们经历第几回，以为和你这痛苦到身心俱疲惫，往路里为你积累着希望，爱慕着想你别理会欲求非议，因为你我一直都在相依偎， 都关于你和我，就算曾比和过，不愿万彼此隔膜，宁愿内心受折磨，我哭过，至少为你用力握住过， 工资卡被接管，存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存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聊天室里面的于远吉说了一下这个昨天看了这个高卢英使用魔法的秘密啊，就跟各位分享一下他看完的感受。故事很精彩，就是拍摄手法感觉太省钱了 啊， 短短两个字就让我们了解到了啊，这个画面感可能啊另一种味道。 对，所以就是我们也挺期待去到现场的感受的。这个即兴也发来这个话痨的一张图，话痨来了， 那话痨是吗？ 高达， 哎嘿啊，你怎么那么多话？ 对对对对，哎，他应该是不是有一个现场的配音啊？就时刻在关注着他， 肯定是 看到的一些人， 实时互动的嘛。 对对对对。 经常会有人问啊，我看到最近很多短视频里面， 你是和谁来的？ 对， 男朋友，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 对，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你怎么还不快走？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下一周的时候能够去到现场，带大家先去感受一下好玩的或者拔草的一些东西，都和大家分享。 对啊，跟哈乐弟弟说一声，我俩跟你呼应上了啊。他说强烈推荐这个禁忌之旅，然后说里面黄油啤酒呢，记得点这个冰沙款，说特别好喝。 是，还跟我们分享这个禁忌之旅，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啊，说的好像你真去了似的啊。 禁忌之旅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以哈利波特为主题的， 对， 看样子应该是一个 VR 体验是吗？ 对，类似于这样的，穿梭在这个霍格沃茨的城堡当中。 好 啊，你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来，在这周啊，因为可能比如九月份好多学校都开学了嘛，学生来说呢也是比较忙碌的，包括要忙着补作业什么的啊等等啊。还有就是可能说到另外一点呢，是关于最近的一档手游，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因为这个游戏让很多人开启了人生当中游戏端的第一次开学 啊， 就是哈利波特的这个同款的 IP。这种游戏正式上线了，然后我是大概周二的晚上下载了，还挺大的，3个多G。哇天哪，就是大家就是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忙碌的在于找室友，每个人会分配一个寝室，赶紧在各种这个频道上还快就喊，比如说斯莱特林啊，这个缺两个男生室友啊，比如说这边的等其他各个学院吧。 我比较好奇你去哪个学院？ 斯莱特林。对，我就想去那个就是最邪恶的最坏的那个感觉，跟这个剧情当中不太一样的。对，但是发现 可能走个大反派路线。 对啊，但是好多你会觉得每个人在意的细节不一样。有人就说你看斯莱特林那边寝室呢比较潮湿， 啊， 我说你玩个游戏你还管这东西呢啊。他说对，你比如说像拉文克劳啊，像这些诗院呢可能就是比较明媚一点啊、 哦、 住起来不错， 就只还得选个朝阳的吧。 哎、对呀、啊、还得通风好啊。 这是什么游戏 啊？ 就大家沉浸式代入感太强了吧。 是的是的，就是已经是很多很多年轻朋友经历的一个非常期待的开学啊，包括在里面可能会去到对角巷啊买买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里面比较好推荐的是可能画面制作的比较精良、 嗯、 然后呢还原了很多哈利波特的一些情节吧。 好，那我们就听一首比较带感的歌吧。 嗯 啊、也是我们平台之上有一位听众特别期待的说，左下角那个歌曲四我特别期待，来自石玫瑰这首 She Bounced the Drums， 就是听他们的歌一定要在乎一下他们的鼓点、 嗯、 除了在乎他们的鼓点之外呢，就是你还能听到他们会给你在歌词当中透露一些信息，比如说虽然在阴雨连绵的天气，然后或者说在清冷的天气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 嗯，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这 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心事。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这首歌的前奏略微有点突然， 嗯，你是要跟大家展示一下你最近在魔法学院学的一些咒语吗？嗯， 没有没有，把你带走，开个玩笑啊，对，啊，就是换一首这样的慢摇的感觉啊，因为找到周末可能还有不多的时间啊，要迎来周一了。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Shark 魏冰月，最近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啊，我觉得这个歌名可能艾科比较感兴趣， 啊 ，Tequila， 对啊。适合小酌一下， 这太不适合了。嗯 ，Tequila 容易上头啊。 嘿， 在这小酒馆，太阳之前，我们能不能只是一点？在这只有我们的房间，能不能把我再抽一点 ？My baby, my baby， 难道你真的无所谓 ？My baby, my baby， 哎，又举起酒杯。干脆再多喝几杯，反正最后都得醉，反正最后都心碎，没什么错和罪，没有时间浪费，所有过去都被你销毁。不管怎么玩我都不变，就算在这黯然的空缺。 Boy I think I'm crazy, I think I'm crazy, but don't need me away. Blue I come tequila for you.你说着晚安，其实我非常简单，因为我时间多到泛滥才会给你添乱。嗯，我才没多想，你的细心可能摆着没关系，反正我也会跟身边的男生喝到天亮。我本来就是这样，怎么早就开始慌？对谁的友好无意在你胸口吐着枪？你真的大可不必记得半年前的晚上，责怪 Tequila 居然让我对你产生了幻想。不，难道我说的不对？你还听得不累？前面失去都是废话，谎言天花乱坠。再多喝一点，你看我都举着杯，这气氛大到。正好我看你也有点醉 Call me a bitch， 只要你懂我就无所谓，哎哎，我无所谓，哎 Call me a bitch， 只要你懂我就无所谓，想给你贴上标签，除了未变别人都不配。自不清醒，他喊着你的名字，第二天装不记得的样子，别担心，豆瓣满地都是瓶子，怕打乱了你的影子，但其实我并没那个意思，好多回忆执着我在沉睡，你都走了，但我还被困在这里，我以为再也不会对你掀起涟漪，这都醒了，但我还被困在这里。 可以的，来自 Shark 魏冰月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嗯，对，刚刚我们关了话筒还在聊，可能大我们俩人反正听他的时间确实不太一样，我是最近才开始关注到的。 我是大概是在2017年的时候，咱们刚来北京，那个时候无意当中收听到他的一首歌叫 Don't Turn Around。 然后就是那种女生的声线比较高，然后又是那种小甜嗓的感觉，还挺抓耳的。 对啊，带一点节奏，感觉可能比较适合周末这种放松的感觉啊。然后在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最近的这个段奕宏和大鹏这两位演员啊，就是主演的悬疑探案剧 双探。 双探，对，目前已经更新到第14集了。 对，

小心感受气氛在升温，四目相对刚刚好丢了神，爱从梦来到我心门，我想你尽管就在眼前，一见钟情我要着了迷， Feeling dizzy when you call my name， 偶然之间早已注定。You're my memory， 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叫做小心温差，选在这个时间点播放，也是想提醒大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可能这个最近呢北京的秋天呢也是能感觉到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 一场秋雨一场寒。 对啊，昨天下完雨之后啊，包括今天也是零星飘点小雨，反正温度呢还是尽量披件外套吧， 对， 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 对，预计接下来一整周呢都是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想要见到蓝天白云和大太阳恐怕还要等上几天的时间。 对啊，想见大太阳等一等，想见小太阳呢就这个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好了啊。对，我们就是那个就是能摇头的那个插电的那个啊，给大家带来温暖的啊。 好嘞好嘞，那是你、啊、我觉得还是挺温暖的，至少坐在我旁边这一刻我觉得说你给我带来很多治愈的效果。 哎呦 啊，我们的听众也是小太阳们，有一个很热心的听众跟我们分享了最近他去体验的一个剧本杀， 对， 叫做北国之春。 对啊，说终于体验打卡了这个2020年的剧本杀情感大作。我俩看了一下简单的介绍啊，是一个就是发生在酒馆当中的故事，而且呢难度三星，不是很难，然后呢六个人需要三男三女来投入进去了。 对，难度三星这样的剧本应该比较适合新手去玩。 对啊、 我们准备就是什么时候组一个局，大家就是一起去体验一个剧本杀，怎么样？ 哎啊，特别好，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也最近就是在组局的时候打算去打卡一些网红的这种剧本啊，大家玩过什么可以推荐我们， 对， 好玩了咱们就找一个地儿，然后呢包括就是有这个剧本杀的朋友们，开店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对啊，我就是和思萌共同去体验过一个本儿，然后那次就人还比较多， 对， 是吧，然后大家都穿了这个奇奇怪怪的衣服，就享受了一把沉浸式体验。 对， 但是其实那个老板他是这么说的，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剧本去选自己喜欢的衣服，但是大家都没有根据那个剧本去选衣服， 大家只想选自己想穿的以及衣柜里没有的啊。 对，然后当时玩的那个剧本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什么样的体验， 那个剧情还挺生猛的，反正 哦、对 对到最后呢反正也是不能说怎么讲呢，我感觉剧本上好多都是这样，就是你原本就觉得好像 杀手是某一个人，但到最后你发现好像他不止一个，甚至是所有人都是杀手。 对，但是就是在剧本的前夕，就玩这个游戏的前夕，你一定要了解一下自己这个角色的扮演。比如说你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你做了些什么，一定要记得非常清楚。当那个本也会一直在你的手里，假如记性不太好，像我一样，你可以时刻翻看一下自己的剧本。最神秘的一点，我觉得也是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所有的人坐在那儿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然后在统一细节的时候，当然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凶手抓出来。对不对？然后有一次我记得玩第一个体验式剧本的时候，是有一个类似像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么一个本儿，它是在一艘船上，所有的人上船之后，然后就最后发现有一个小女孩就是不见了。然后最后可能一系列这个剧情在推演，然后最终查出来凶手是谁谁谁谁，发现全船的人都是凶手。那一刻而且被杀的人是我。我有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代入感有点过强。那一刻我觉得哎呀，特别想原谅大家。 嘿啊， 丢这么好的朋友了， 说的好像不原谅能怎么着似的啊。毕竟还要 A 钱呢啊。 但是玩完之后久久不能释怀的，我觉得那个情绪的点还是挺难忘的 啊。你说的我记得是另外一个点啊，就是跟大家也分享一下，你跟各位就是跟身边的这些做主持人的朋友们玩剧本杀呀，特别是前期讲剧本的时候，哎呀，那一个个戏精上身的啊。哦，苏珊呐，你怎么这么无理。 这是一个励志片的剧本， 哎，有点那意思啊。 垫子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那个带着你一起玩的角色扮演的工作人员，还是很重要的。 对， 假如说他讲解的非常细致，或者说在这个某一个给你们该出一些牌的环节，给出一个很惊悚的，或者说有一个代入式的体验，我觉得还挺不错。 故作玄虚嘛， 啊， 对，就是有机会，我跟艾科这边 ice cream 争取就是跟大家一块玩一个剧本啊。 好嘞， 对，看看就是让大家也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智商的下限啊。啊，开个玩笑， 一直都是在线下。 对，然后说一下， 没上线过。 聊天室里面还有朋友说，前两天呢也上周了啊，就是听了一下我关于福茂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 vlog， 但是 voice 嘛，声音这边的一些探店的精彩的片段。然后呢也说去了一趟首钢园那边，感觉腿儿都恨不得溜细了啊。就可能刚刚结束了2021年的福茂会，这边的确是精彩不断。那么前不久呢，也是吸引了很多这个观众进入到首钢园了。而且颇具这个历史感的工业遗迹呢，就像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展会空间两种相结合的感觉，让整个首钢园成一个超有魅力的城市打卡的新地标嘛。 对，想要更好的了解一下首钢园的话，可以推荐一个展览，叫布置钢铁的工业空间沉浸体验展。这次的展览呢，是位于首钢园区唯一一个开放工业料仓，然后它这个遗址通高有28米，大概是28米的一个统仓空间里。 对，能想象一下，这空间跟我们平时接触的不太一样啊。而且这里面呢，也是曾将储存这个矿石的料仓啊，包括也都是一些奇妙的展演空间。 对， 三大这个展览单元，包括这个工业遗址里面的沉浸展演，都是要在这里推荐给各位的。 想去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布置钢铁。这首歌也是我今天拿来特别给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老狼的一首老歌，给 S 这首歌是让我们可以坐在车里思绪纷飞一下，尤其是在天色将晚的时候。我觉得老狼当年这张晴朗的专辑真出了很多好作品啊。 我点一支烟看一个人跳舞，看你闭着眼睛，像个孤独的影符。我在空旷的街头数我凌乱的脚步，我怕你在清晨淋湿我旅途。我多喜欢窗外那个冬天的早上，喜欢看老槐树梢上残留的月光，然后等着太阳照在我们的身上。你睡得像个婴儿，甜蜜而忧伤。后来你问过还有多长，我沉默想起了深深海洋。后来你穿着蓝色衣裳，带走了我最柔软的地方，于是我独自成长。 忍受着风雨阳光，忍受着人海茫茫，忍受你在远方。写过字的长篇，写着你的清香，还有路灯和夜晚，在春天时很长，还有黑白照片被一张张染黄。你说喜欢风来吹过窗棂的声响，喜欢我家门外阴天金色的小巷，你说喜欢听雨落在我们的身上，谁让我们彼此都感到疯狂。来吧，来问我还有多长，来陪我去看看深深海洋。来吧，穿着你蓝色衣裳，来刺穿我最柔软的地方。我喜欢独自成长，我喜欢风雨阳光，我喜欢人海茫茫，喜欢你在远方。 来自老狼的给 S， 也回答刚刚就是在聊天室里面问我们的这首歌的这个朋友们啊。 当年我记得晴朗这张专辑里面出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比如说同名歌曲《晴朗》是和许巍唱的一首歌， 对，许巍给他写的嘛。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虎口脱险》，包括这首给 S， 我都觉得非常好听，可以安利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 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 今天调台了，调台，毁歌的人不是我， 嘿，那个 毁歌的人是在我旁边的这一位。 看到这个聊天室里面也有朋友啊，匹兹堡钢人也都已经说了啊，如果有剧本杀的话，带我一个啊， 没问题， 欢迎大家现在可以随时预定名额了啊。 你 本身这个剧本杀可能他也不能一次性带太多人嘛。 对，差不多就是召集十个，或者说我们可以按照这个， 我们还是跟剧本来 走，剧本的，对，剧本的扮演，假如说。招募的朋友太多了，我们可以分两个本玩，是吧？ 哎， 然后有一个体验一下小清新，另外一个咱们就体验一下那种刺激的。 嘿，就是我是注意到现在很多玩法了，包括就是可能这个像24小时这种通宵的，还有就是直接在桌面上给你做一个所谓的全息投影，就是很多这个他的人物的表现啊，他的特色呀、这些剧情的展开都是在屏幕上，就桌面这个屏幕上面，跟很多电影里面就很像了。 对对对，让你代入感会更加强烈一些。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形式感的突出。其实真正还是在于说你玩的这一群人他是不是有意思，他说的是不是你觉得不烦他。还有一点，我觉得玩剧本杀很尴尬的，假如说你们是一对儿对儿去的，然后体验的这个本呢是要把你们硬生生分开的，因为有的时候选本是随机选的， 对， 是吧，选自己的人物，这就挺尴尬。 它里面会有一些角色的人物关系，是吧， 比如说谁和谁是一对线上的夫妻，他们之间经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故事。 你的这个语气和眼神的拿捏就比较重要了啊。经常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接触，包括玩桌游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就是和和气气的，玩到最后特投入，那恨不得真的是当场要吵起来的， 对，拍桌子了。 哎， 但我觉得剧本杀最有魅力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能说假话，你一定要是围绕自己真实的这个时间线去说，你不能撒谎，所以就是要看一下自己对方或者自己有没有一些语言漏洞。 好。 好吧，我们期待一下吧。在最近还有一些可能其他方面的一些展览要推荐给大家的啊，就是此刻在收听节目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喜欢看国宝的啊，我们强烈推荐一下啊。当然咱不是去成都看大熊猫啊，是最近故宫博物院正在展出的这个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啊，包括这个唐历代人物的画特展第二期了。 嗯，这场展览呢是从故宫院藏的人物画作当中呢选取了76件兼具艺术性包括历史价值的珍贵画作，它其中含了5代周文剧啊，比如说会经常提到的琉璃堂人物图，它是整个一个画卷展开的， 对， 还有听琴图啊、采薇图啊等等，都是一系列的画卷和画轴。 对，而且每一幅画呢都是这个价值连城的国宝啊，所以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呢也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二期。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妮妮 Dear of the Awakening。 常多变。 嗯 ，There of the Awakening， 来自妮妮《感恩觉醒》这首歌曲，是邀请到的火星电台来帮他制作的一首单曲。当年也是推出这首歌的时候，是赶上自己的生日，所以是诚意满满的为粉丝送上了一份大礼。 嗯，喜欢的这个歌手能够频繁的发一些新歌，催着我们来听，我们就喜欢这种感觉啊，被催着听新歌的感觉。 不是妮妮啊，她就是唱演技非常好，但是唱歌好像没有怎么听到她有一些自己的作品发出来。 嗯嗯，但我觉得火星电台可能也是比较容易找到她的这种气质嘛，用歌曲把它挖掘出来。 对，好像他们特别喜欢给一些很有灵气的演员， 嗯 啊，来制作一些歌，包括她的这首歌曲的母带处理也是格莱美的一个大师。 哇， 很 棒很棒。对啊，你说到这儿了，我也是想分享像这样的，比如一些歌曲需要投入起来去看的嘛，去听的。 嗯， 最近我还在关注一个很好玩，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这种整个节奏啊，包括心情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 嗯， 可以跟着我来看一看，在2006年 BBC 拍的一个纪录片， 嗯， 叫做《地球脉动》。哎，我最近看还挺有意思。然后呢，它是大概耗时3年多，拍了整个地球自然风貌，包括动植物的一些变化。其中我突然知道了，你看，比如说它有一集拍沙漠， 嗯。 就是我们都知道蜥蜴在沙漠当中应该属于那种比较耐热的这种生物了，对吧？很厉害，而且这个生存能力极强。 嗯， 我在那里面我才知道原来蜥蜴也怕热。 哦， 你比如说咱们有时候踩到这个沙滩上，特别是阳光直射的那种，其实很 烫， 很烫脚。 嗯， 你知道蜥蜴它也烫。蜥蜴烫脚的方式就是它会一只脚和一只手抬起来晾一晾。 好可爱啊， 晾几秒钟，然后再把另外一只手和另外一只脚抬起来。 哦， 那我考你一下， 你说 那它是抬同侧的手和脚还是抬对侧的呢？ 应该是对侧吧。 哎呦， 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难度， 不会摔倒。 对，我特别喜欢看这种很自然风光，包括介绍一些动物的纪录片。 嗯， 然后之前看过一个迪士尼的纪录片，也是就是他讲大象，就是大象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也是会历经各种的，比如说风雨的洗礼啊什么的。假如说路过一个非常干涸的地方，它没有一些冲量的这个水来供给怎么办呢？ 嗯， 假如说遇到那种小河，然后这群大象然后身上都是脏脏的，想去戏水一下怎么办呢？然后就一大群象群当中总会有一个领头象。 嗯， 领头象它不一定是最年长的那位，但一定要是最有智慧的。 哎呦， 嗯。然后我看的那个纪录片呢，它是那个以母象象群来作为一个首领，然后路过一个小泥潭的时候，所有的象都下去洗一洗自己身上的这些污垢。 嗯， 然后上来的时候，这时候特别怕小象，如果陷入到泥潭就很难出来。 嗯， 所以哪怕是自己小象的妈妈，她也在旁边只能干着急不能下去。 明白， 一定要让族长把它带上来。 哦，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让人挺有触动的。 哦，嗯，突然讲的这么正经，我以为你说最有智慧的是其中有一个当这个淋浴头， 淋浴头， 然后给大家哇喷一下，哎呦，小象们就可开心了。 对，可以去动物园感受一下，就是带自己的孩子。 对啊，就是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吧。最近看的《地球脉动》，如果说你也希望跟孩子们了解一下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和家园的话，不妨找来看一看，在爱奇艺或者哔哩哔哩上面，会员都可以来收看的。 嗯，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这样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组合，然后他们带来的《Salt Water》。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歌跟各位暂时告别一个周末的状态了， 拜拜。 嗯，拜拜。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